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嘅题目咧就系龙颜油雀口之香啦。咁啊，讲题目之前咧，喺画面上面嘅即系各位咧，必然系见到我哋咧而家用紧一啲遥控遥远直播嘅方法咧，去为大家做节目嘅。咁原因好简单啦，就是、因为我哋太耐冇倾偈啦，再唔讲落去咧，我哋应该就会枯萎嘅。咁我哋喺枯萎之前咧，必然要我哋战队成员咧就同我哋咁样倾落去嘅。咁啊，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嘉齐啦、乐言啦，仲有小毛咧会同大家讲嘅。咁啊，咁嘅阵容好简单啫，因为我哋咧就要熟悉呢个新媒介啊。咁我哋就要即系我哋自己几个咧玩得最耐啦，咁就同大家一齐分享。题目嘅咁啊，龙颜油雀口之香啦，咁啊听落去咧就觉得哇，好似好香嘅喎，咁实际上好香嘅，同龙涎香有关嘅。咁呢句诗歌咧就系、是、嚟自汪元亮呢位宋末元初嘅诗人嘅。咁呢位诗人咧就即系好多古仔啦，不过简单讲最令我感深刻兴趣嘅古仔就系喺元初宋末嘅时候咧，其实佢探喺文天祥嘅狱中咧就探过佢嘅。咁啊，所以佢都系一位咧，即系同香港系有啲关系，可以连得上嘅一位诗人嚟嘅。咁啊，点解要拣呢个诗歌做我哋嘅题目咧？就是、因为龙涎香咧，其实咧系一啲嘅我哋叫粪石啊，其实同粪便有关系嘅。今日我哋讲嘅话题咧，都系同粪便有关。咁啊，虽然即系好重口味啊，所以咧你会遇到我哋咧，有阵时讲嘅时候都会有啲尴尬嘅。咁我会统我自己咧，就会叫呢个粪便啦，好多时咧都会叫 poopoo 嘅。咁大家都知啦 ，poopoo 咧喺香港其实非常之多嘅。点解咧？就因为人口好多嘛，咁啊一地都系 poopoo 又唔得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处理 poopoo 咧，就系现代城市常见要处理嘅问题。咁喺度想象中咧 ，poopoo 咧都系非常之污秽，好多好难搞同埋好难处理嘅，即系嘅嘢嚟。咁但系历史上系咪咁咧？其实有啲古仔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啊。咁啊，因为咧遥控嘅关系咧，咁我哋转移个话题嘅时候咧，会平时稍慢嘅。阿乐儿喺度嘛？ 系，收到啊，卓贤，你好啊， 交你讲先啦。 其实今集个节目咧，我谂从过去嘅一啲历史研究嘅方法咧，会比较少接触嘅课题。毕竟呢一样嘢可能系读书人未必好有兴趣啦，所以咧喺一啲小学家嘅研究里边可能忽略啦。但系当喺近呢二三十年，我哋对于历史知识嘅追求越嚟越丰富啦，咁我哋开始有社会史嘅切入啦，开始有大众文化史嘅切入啦，甚至乎感官史啦。即系其实其中我哋谂粪便，我哋成日会问一个问题，就系我哋点解会提粪便？因为我哋觉得呢样嘢系臭，或者呢样嘢好似系不洁。咁但系其实如果我哋从历史感官史嘅角度或者大众文化史角度，我哋会发现原来粪便喺过去历史用途系非常之多嘅，甚至乎我哋可能见到有人系靠粪便起家嘅。甚至乎靠糞便救国都未定嘅，咁所以我哋变咗可以睇到糞便对于成个世界唔同地方嘅历史咧，都系好重要嘅关系嘅。咁但系呢个最专业嘅研究咧，咁当然系啊嘉齐老师有专长啦，因为嘉齐老师有最近有啲研究系同呢个糞便有关系嘅。 系嗱，大家好，咁我其实自己咧喺研究呢个糞便嘅历史嘅问题上边咧。都即系曾经都有啲担心，即系担心俾人标签我做一个史学家嘛啊咁，但系咧即系其实有关嘅话题咧系相对重要嘅。咁并且咧，如果我哋对于粪便嘅问题咧，其实唔掌握嘅话咧，有一个好大嘅即系我相信可以系话对传统中国历史一个好大嘅缺失，或者对甚至乎整体人类历史嘅一个好大嘅缺失。咁因为我哋其实讲飲食讲即係相关嘅文化呢已经讲到康炉果纯青。咁但係呢我哋喺飲食之后其实个结果系点样呢，咁我哋就即係似乎呢喺好多嘅历史研究啊同埋好多我哋对于过去嘅论述里面呢都系缺乏呢一方面。大家諗下呢，你哋睇咁多嘅历史嘅作品文学嘅作品，有边一啲系会提到嗰啲劇情里面或者是那些历史事件里面那些主角人物他们上厕所的即情节，大家即想想你五隻手指可能都数得晒。譬如在鸿门宴里面刘邦要借尿遁啦，是吗，你或者你再想想在一些大的历史论述里面，譬如我只是想到在世说新语里面有不少讲到那些即是在南朝一些重要的东晋一些重要的人物，他们是即系喺有啲好特别嘅，即系上厕所嘅文化。除此以外，咁文学作品里边 有啲咩咧？嗱，我記得可能係即係近年睇嘅，譬如《老人與海》裏面，海明威會講到個老漁夫佢要去小便嘅啊。咁啊，但係除此以外仲有啲咩咧？咁可能就係《金瓶梅》裏面嘅一啲比較特別嘅情節。 嗱，家齊，我記得有一啲嘅，即係呢個時候你要講開呢啲作品咧，其實呢個問題喺我哋文學討論裏面經常問嘅，就係究竟有啲嘢咧係被忽略冇寫嘅。咁有一位仁兄叫大江健三郎咧，佢喺佢个即系叫疯狂嘅一个短篇小说叫《正的人间》里边咧，就基本上就超过咗5000字系写佢喺厕所排便嘅时候嘅过程，咁仲好多思考嘅。咁佢就特登嚟玩你正话讲嗰样嘢，就系点解喺作品里边唔写得呢啲嘢咧？咁样咁所以证明咗即系粪便咧，的确系大家唔想写嘅，或者一直避而不谈嘅一啲事嚟。咁小毛咧，喂，小毛喺度吗？ 喺度，小毛喺度 ，hello。 你要讲屎喎，你点？ 正，好正，重口味，啱我。其实今次最正就系、是，历史系咁 zoom 啊嘛，系嘛？即系我哋而家用紧一个咁嘅科技嚟到去做呢件事啦。咁个题目仲要咁破格，不过承接咁多位讲咧，其实呢个课题系好值得研究同埋探讨嘅。原因就系、是，好似头先阿齐哥都讲啦，好多时我哋其实都会喺生活上面有啲忽略，即係喺歷史書寫入面呢，我哋往往都會忘記咗其實一啲好貼身啦，好切身係日常生活嘅嘢，但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好似寫唔寫好呢，應唔應該寫呢咁樣。咁但我印象中呢，好耐之前我睇過一個故事好有趣，就係首重自從嘅漫畫嚟嘅。咁入面就係講呢，佢有個故事就描繪係啲日本嘅议员去拉票嘅时候，即系当然佢系一个虚构嘅故事啦。咁其中一个候选议员好似系个医生嚟嘅，咁佢就送咗本书叫《大便的历史》俾人，咁几百页咁样咯。咁即系我觉得其实喺漫画入边都会展现一个咁样嘅画面。咁其实有人类嘅历史以嚟处理粪便啦，或者系一啲同洗手间或者俗啲讲叫厕所相关嘅文化，其实都是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课题咯。咁但我觉得我哋历嚟对于呢些课题的关注度都是不足够。咁喺一个所谓新文化史的角度出发呢，其实我觉得在人类就算是即是不是公牛像上我哋星斗市民的一些生活。即是虽然我哋而家成日都话女神通常连屁都唔使放啦，系咪咁话？咁但事实上人系真系需要有大小二便噶嘛，啱唔啱？咁女神都要大便噶嘛，系咪？咁女神嘅大便我哋会研究啦，咁冰嘅大便都应该可以研究啦，啱唔啱？咁呢个系一个好值得研究嘅人类历史咯。 我唔知啊，嗱，不过小毛可能研究得比较广阔嘅范畴啦。不过有啲嘢真系要讲，即系粪便好严肃地一啲研究。譬如我睇最近一啲嘅纪录片，佢有讲嘅，即系有啲嘅学者去研究咧一个城市嘅总排泄嘅器官就系佢哋嘅污水厂。咁佢哋话咧嗰啲嘅渠里边嗰啲咩嘅内容，其实譬如成个城市嘅粪便就喺晒嗰条管里边。咁然后佢就去检查，譬如检查啲乜嘢咧？检查里边有冇啲即系 drugs 啊，即系有冇啲毒品啊？咁又譬如佢会讲原来某啲毒品咧就好稳定地一至日都有人 consume 嘅，即系有人去食。咁但系然后咧，譬如有啲某一啲可能同派对有关嘅毒品咧。原来星期五晚呢同埋星期六呢就会爆上去好高嘅使用量。咁然后呢其他时候就会。咁然后佢就进一步讲一啲嘅研究，佢就话甚至乎呢譬如英国就脱欧。脱欧之后呢某一个城市嘅毒品嘅使用量反而仲高咗。咁佢仲试推论一啲嘢，就话咦会唔会系一个城市嘅一个人嘅想法啦，或者一个人嘅忧虑呢可以通过对粪便嘅研究展现出嚟。我点解要咁讲呢个例子？虽然应该系科学嗰边嘅同人去做嘅呢个例子，但系我要讲嘅系粪便其实系同飲食一样咁重要，因为佢系一出一入，其实系人类冇办法回避嘅一部分。如果我哋净系讲食物，讲饮咖啡或茶，但系我哋唔讲粪便咧，其实我哋只系做咗历史嘅一半。 其实我同意啊，所以我都分析嘅。咁其中一个分析就系、是人可以同个城市系一个相提并论嘅东西嚟噶。头先你用城市作为一个化粪嘅一个化粪嘅地方，就系我哋其实排便嘅地方啦嘛。咁所以其实我哋点样去理解排便之后处理嘅问题，其实就正正系处理一个城市佢点样面对住处理住城市面貌啦，处理住佢点样去整理城市仪容嘅呢个观点。其实正如我哋可以点样话俾人听，我系咪靓仔，或者我系咪读书读得好。我哋就会通过衣服，我哋通过我哋嘅学识去讲，其实同样道理啫嘛。我哋处理城市嘅历史，其实我哋就要处理粪便点样放置， 去分辨同我哋嘅人嘅关系。咁呢个其实人同城市，亦都可以讲粪便同嗰个城市卫生，其实就是一个紧密相连嘅一个课题嚟嘅。咁嘉齐，你有咩高见？ 嗱，高见就唔敢讲啊。不过咧，我哋讲开粪便嘅问题咧，其实诶，点解我哋会咁忌讳咧？可能系即系好大程度觉得好污秽啦。咁但系咧，其实大家谂下咧，我哋由细到大可能提到屎尿嘅呢啲咁嘅句子啦，或者系讲到厕所啦，我哋会发笑，即系觉得一个好得意嘅，但系就。点解会发笑？可能系一种打破禁忌啊，即系令我哋咧系会觉得唔系好正常嘅状态，咁而到咧令我哋好开心。咁所以即系厕所呢样嘢咧成为忌讳，或者系成为大家觉得唔可以即系出到大雅之堂嘅嘢，就即系真系会让我哋咧对于人类嘅生活啦。咁如果我哋摆翻喺过去咧，就系对于人类嘅历史咧系即系出现一啲盲点。嗱，我试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睇下你点回应咧，粪便。是咩味道嘅？ 你系讲气味啊？ 我回应， 定系品尝佢嘅味道啊？ 吓两样啦。 边样啊？ 气味就应该系臭味啊，好少系我哋会觉得即系粪便系或者系尿液系香噶啦。咁但系如果我 之前曾经有一个讲法话 口嘅味道 吓，即系哦，唔知道问下越王勾践啦，系嘛？有一个典故就系越王勾践俾吴王夫差。俘虏咗之后呢，咁佢为咗表达佢要十年身罪十年教养㗎嘛，即係佢要潜伏佢即係隐藏佢报仇嘅意念。佢为咗要表示对呢个夫差好忠心呢，有一次夫差病嘅时候呢，佢就亲自走去尝过佢啲便便㗎嘛。跟住仲同啲医生讲话，哎，大王嘅便便系香㗎，唔系咪系臭㗎。臭嘅就即係表示身体健康，如果香嘅话就弊啦。大王嘅便便系臭嘅，证明大王身体健康啊，冇事啊咁样啊嘛。所以我谂应该系唔得嘅。 嗱，小王我自己咧就有养狗有小朋友啦，poo 咧就成日摸嘅。咁啊，现代社会咧希望咧就大家唔使成日咧就对住啲 poo， 我将啲 poo 冲走佢啦，因为我哋有佢噶嘛。咁但系咧即系 poo 冲走之前咧，都系需要一啲好好研究。我哋下一节咧继续同大家讲啦。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咁上一节咧，其实我哋讲咗好多有关粪便嘅话题啦。喺历史上面或者史学嘅观念上面嘅历史，即系有关粪便啦嘅话题咧，其实咧正话第一节都开咗一啲部分，譬如话同卫生有关嘅话题啦，嗰、那个鱼翅本身同文化史嘅关系啦，又或者咧粪便咧可能同经济啦、民生啦各种各样嘅话题咧都可能连上噶。咁我之后啲节数咧就会讲到咧粪便甚至同一啲嘅战争有关系嘅。咁啊，所以粪便咧，其实唔系一件历史上咧可以被忽视嘅事嚟噶。小莫啊， 啱啊，冇错。咁我哋或者说文解字先嚟。喂，我哋睇下个粪字嘅结构，即系我哋由细都知道啦。个粪便个粪字就系米啦、田啦同埋共啊嘛，啱唔啱啊？即系话喺呢一个粪入边咧，系会有米嘅。点解要有米咧？因为你唔食就冇得屙啦，啱唔啱啊？咁所以呢一个一定系有关嘅，有进先有出啊嘛。咁然后就系田啦。咁如果我哋知道其实古代嘅时候呢，粪便係可以作为一个好重要嘅肥料，係可以爱嚟耕种用。咁当我哋去种田，当然我唔知话係咪真係种田，人食嘅米又用返人粪便啦，係咪？如果咁样嘅话呢，即係个 cycle 上呢好环保啊，做得啱啱。咁但係呢件事呢亦都可以某程度上说明咗中国人造字佢入面嗰个同粪便相关嘅文化同埋历史已经出现咗。就係话我哋会食啦，我哋会排啦，所以米田共埋出嚟，其实就说明咗粪便系有一个好重要嘅经济效益喺度，亦都说明咗同进出嘅关系。 即系米田共就系最早嘅内循环系嘛？ 冇错，应该可以咁讲，由内去外啊，直头系一个好劲嘅循环咯。系啊，嘉齐点睇啊？头先你问我哋咧，啲粪便咩气味嘅？你未讲，你嘅便便系咩味噶？ 肯定是臭味啦，是不是？那我们可能讲开这个话题，肯定我们都是臭味相投，但我不是整蛊大家的。那刚才我问大家粪便是什么味道呢，其实是包含两个层次。首先就是那个气味的问题啦，我们都知道粪便应该是臭的。那但是臭是即是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其实我们讲开这个话题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在 古代嘅历史研究或者系对于古代嘅论述里边咧，其实我哋好少写到气味嗰个层面嘅，系咪？我哋可能讲香味就好容易，但系如果味道系唔好闻嘅，咁我哋喺嗰啲历史论述里边咧，往往会系即系比较忽略一啲。咁点解咁问咧？就其实有啲前辈学者喺近年咧，佢哋即系做呢个社会史嘅研究咧，咁譬如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嘅邱俊伦教授啦，佢就会去讨论啊，喺北京城咧，喺明清时代，究竟当时嗰个街道上面个气味系点样一回事？嗱，我就系记得咧喺《大明律》里边咧讲公律啊，公布嘅律法咧，咁里边其中一个咧就系讲到咧，啲市民咧就唔好喺对住街嘅墙上面开啲窿，将嗰啲粪便啊嗰啲流出去街上边。咁啊，要喺法律里边特别写明唔可以做呢样嘢，即系咩意思啊？其实咧，当时北方嘅特别系好多城市咧，佢哋系将啲即系嗰啲百姓咧，就将啲粪便咧，就唔系去倒一个粪便收集站，亦都唔系倒去一啲即系水井啊咁嘅地方，咁因为嗰啲要饮用噶嘛，咁佢哋往往就系倒喺街上边。咁咧，即系邱俊伦教授佢讲到喺北京城市里边咧，其实个街道咧都系充满住人粪，同埋啲因为你知北方好多嗰啲畜牧嘅情况啦，咁可能好多马粪、驴粪等等。咁啊，行喺个街道咧，绝对系非常之臭。咁呢方面咧，我哋可能咧就会去少去理解、少去接触啊。咁相对而言咧，中国嘅南方咧就即系嗰啲城市就冇咁大阵嘅味道，并且咧佢哋用粪便咧，喺南方人咧用粪便咧系即系非常之有效率嘅。咁佢哋绝对唔会嘥嘅。点解我话好有效率咧？就因为咧有譬如喺十五、十六世纪咧，有唔少外国嘅传教士咧嚟到中国咧。佢哋就發現咩咧？就發現咧好多地上邊有糞便咧，有啲人喺度特登執嘅。咁執完啲糞便咧，就然後就攞去換啲菜啊。咁咧就係一個亦都係一種內循環嘅經濟啦。咁就使到咧街道上邊咧就好乾淨。咁但係呢個大家記住喎，喺街道上邊有糞便咩意思咧？就係即係好多人同埋畜啦，當然就係隨街大便。好啦，咁呢个情况呢将会系有所改善嘅，因为到中国嘅第十七世纪嘅时候呢咁就开始有啲公厕嘅出现，帮我阵再同大家讲啦。我先返去呢头先小毛我问嗰个问题，我哋嗰个味道大挑战啦除咗系臭味之外呢，大便其实系咩味道㗎呢？即系喺口里面如果我哋要咀嚼嘅话会点呢？头先我哋讲到一个好奇怪咀嚼嘅情况啊，我头先提到一个喺龙涎香嘛。咁而家我哋戴住口罩咧，成日可能焗住口，可能嗰种味道唔好闻，我都会食香口胶。咁啊，龙涎香如果系一种最香嘅嘢，佢居然吓，即系如果我哋要嚼喺口里边，先系卓然啱啱开头讲，其实我哋知道龙涎香系咩，好反胃嘅。但系原来最香嘅嘢系喺粪便度走出嚟。好啦，咁但系即系我相信咧，即系大部分嘅粪便，大家都唔会有兴趣，即系去咀嚼佢，无论佢系 咩动物产 生出嚟。卓然有冇嘢讲啊？ 系啊，咁打断你一下先，咁啊要补翻啦，即系龙涎香咧，其实系一啲即系普遍啊最多出现咧，就喺抹香鲸嘅身体入边揾到嘅。咁啊点嚟嘅咧？就系因为佢中意食嗰啲即系章鱼啊、八爪鱼啊、海里边嗰啲，咁啊乌贼啦，即系嗰啲咁佢嗰啲硬嘅部分，譬如嗰啲嘴咧系冇办法被消化，咁佢胃啊食咗好多，平时咧就呕翻出嚟嘅。咁但系咧有阵时唔觉意跌咗落条肠度嘅时候咧，就会成为咗啲好似硬住佢嘅结石。咁佢咧就要用好多分泌啊嘅方法咧，就包住佢，令到嗰个喺直肠里边直肠嘅东西，即系粪便啦，包到佢咧溶咗软淋淋。咁呢个咁嘅过程咧，就系制造咗龙涎香嘅过程。咁做咗出嚟之后咧，佢就可以被排出啦。咁如果太大嚿咧排唔出咧，就会塞咗喺里边，严重咧甚至会系死嘅。所以呢嚿嘅鲸鱼噗噗咧。就系、是、害有机会害死个鲸鱼嘅，咁但系佢喷咗出嚟之后，或者系劏咗出嚟之后咧，竟然成为咗即系人类咧好喜欢嘅味道。咁呢个咧就系、是、即系鲸即系龙涎香嘅典故。好，嘉祥俾翻你啊。 好啊，嗱，头先提到即系龙涎香，其实原来应该有浸鱿鱼香咁大家可能就即系对呢种中国古代吓比较着重嘅香味咧，有多重嘅理解。好啦，但系翻嚟咧，我哋讲到粪便究竟系喺口里边尝试嘅时候会系咩味道？嗱，我自己当然就冇兴趣去试啦。咁啊，头先阿小毛咧都提到，唔系小毛试嘅，但系小毛提到佢一个好朋友叫阿欧钱啦。咁佢就即系非常之大胆咁样咧，就系即系去试啊扶差嗰啲粪便啦。咁啊，即系呢个都可以话系一个即系经典嘅古仔啦。咁但系咧，经典嘅古仔咧，其实仲有后续嘅。 咁原因就係咧，因為喺中國古代咧，其實真係有人咧嘗試去常糞便嘅。咁就嗱，咁糞便就即係據嗰啲記載所講咧，糞便應該係兩種味嘅啫，唔係甜就係苦啊。咁啊，點解係咁樣咧？嗱，其實呢個係二十四孝嘅裏邊一個好有名嘅故仔，叫常糞憂心。就講南朝宋嘅時候咧，即係位仁兄啊，就叫做余乾女咧，佢就即係爸爸就重病啦。咁重病嘅時候咧，那個醫生就同個即係同個孝子喺度講咩？講咩咧？就係話嗱，佢而家個情況好危急。咁如果佢嘅糞便咧係甜嘅話，佢糞便係甜嘅話，你爸爸應該就唔得噶啦。但如果係苦嘅話咧，咁佢仲有得救。咁我唔知即係點解個醫生咁善佢啊？系嘛？因为佢冇理由叫个仔试下嗰啲粪便系咩味噶嘛？吓，因为咁嘅医生，不如叫佢自己试啦，系嘛？咁啊，但系即系呢个就系比较出名嘅关于粪便嘅故事。咁喺二十四孝里边咧，其实仲有唔少即系其他即系类似嘅，譬如讲到宋朝嘅王庭坚，咁佢就会因为好孝义，就帮佢父母咧去洗嗰啲即系便溺嘅器具啦，系啊，亲敌溺器，咁呢个都系喺当中好有名嘅故事嚟。好啦，咁嗱，即系讲到呢个位置咧，即系希望大家都明白咧。其实到二十四孝出现，其实元朝，即系或者再之前嘅时间，咁就系呢、這个到喺明朝以前嘅中国嘅时代咧，即系各个时代咧，其实对于粪便咧都冇系咁忌讳嘅，并且咧可能系即系对于常粪咁呢样嘢，我哋觉得好呕心，但系即系居然系一种孝道嘅表现嚟嘅吓。咁、即系呢样嘢，即系或多或少系令我哋可能重新去思考。到即系我想讲多啲嘅明朝同埋清朝咧，其实喺呢个时代，即系两个时代之前咧，其实粪便本身就唔系一样咁令人惊讶嘅，或者系我哋今日睇到咁污秽嘅一件事，咁可能系即系一个重要嘅商品，重要一个 冇错啊！嘉提老师呢个讲得好重要，因为其实睇翻好多明清时期嘅资料咧，你会睇到咧，粪便有两大嘅描述嘅，一种其实佢系对于可能城市嘅化肥好大嘅作用，咁所以咧举个例子就系讲紧清代嘅时候啲京城嘅粪便系咩处理咧？其实点解会街上面咧有人会执嘅咧？嗰啲人咧其实就嚟自山东嘅农民，咁佢哋咧就宁愿咧走到好远咁，因为城市多人啊嘛，即系多人便溺啊，咁所以咧佢哋就会走到去北京城里边收集嗰啲免费嘅粪便咧，佢就攞翻去山东咧就卖俾其他嘅农民。咁其實一個無本生利嘅一個經濟活動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喺同一時間咧，其實喺亞洲唔同嘅地方咧，佢哋會視糞便咧，其實睇到佢哋唔覺得呢樣嘢係一個污衊嘅東西嘅，而反而係一個好正面嘅一種內循環經濟嘅一個渠道嚟嘅。因為我哋會見到咧喺今天嘅琉球，即係沖繩。流落嚟一啲嘅歷史遺跡裏面咧，我哋見到一樣嘢叫豬翅。咁其實呢個豬翅就唔係獨有於喺琉球嘅，其實喺朝鮮啦、日本啦，甚至乎喺中國唔同嘅地方都會有嘅。其實喺《漢書》裏面咧記載咧個翅字咧，其實有好多係翅字，有好多解法嘅，有雜不楞咁解啦，又代表住另一個講法咧，就顏思古注解咧喺《漢書》有個字叫翅中此群出，即係話嗰啲人蜂擁而上。咁但係佢個翅字呢佢解注嘅時候佢就寫話呢呢個翅呢即係養豬嘅地方。咁其實呢點解會同養豬有關係呢，就係好多農民呢喺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呢就將養豬嘅嗰啲一格格嘅地方呢就方便佢哋呢有一個樓梯呢就企上去呢就直接排便嘅。咁直接排便之後排去邊度呢，咁呢啲糞便擺咗喺地下，咁咪即係都係污糟嘅咧？咁其實唔係嘅，有人會清潔嘅。咁清潔嘅係咩咧？就係嗰啲豬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睇翻琉球一啲現存嗰啲畫像，甚至乎遺跡咧，我哋就會見到咧，有啲圖咧就係示範俾你睇咧，嗰啲人咧就直接喺嗰個豬翅嗰度屙大便啦，屙完大便之後咧，嗰只豬咧就直接去吞食嘅。咁點解會咁樣咧？就因為覺得咧，我哋食嘅嘢有營養啊嘛。咁食完之後俾嗰啲豬再食，咁啲豬又有營養啦。咁豬大咗之後咧，又可以去奉獻翻，去俾翻呢個人去食翻啦。咁你都知道琉球嘅嗰啲阿古豬係出名噶嘛？咁其實我有少少做個考察，就係、是、越出名食豬肉嘅地方咧，咁、那個豬翅文化嗰個遺傳同埋個流傳咧，係歷史比較悠久啲嘅。咁我哋睇到其實嗰個糞便嗰個經濟效益係非常之大嘅。 哦，即係 听完阿乐怡讲，即系话我哋即系最早嘅一啲商住文化吓，一路住，然后咧可以有经济价值咧，其实咧喺可能好长久嘅东亚嘅世界里边咧都有，即系嗰个例子就系东亚啦，咁大家会见到。咁但系你会仲有一样嘢，我听完你哋讲之后咧，我有一样嘢系即系觉得好嘅，就系咩咧？就系话即系做咗啲嘢唔嘥，同埋洁净。分辨成为咗即系人类嘅一个原料，即系一个原材料咧，呢个咧系好得意嘅嘢。下一节咧继续同大家讲啦。各位观众好，嚟到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咧，正话听到咁多讲，即系明清时候啦，或者再早嘅东亚嘅情况咧。咁我讲一个对我嚟讲印象好深嘅例子啊。嗰个古仔咧，我睇十年前开始睇咧，一直都不能咁忘怀啊。点解咧？就系事情发生喺1884-85年前后嘅，即系日本咁啊江户嘅时候啦。咁啊谂下十年之后就系甲午战争嘅时候。咁当时咧就因为江户城就系当时仲。即系日本最重要嘅城市啦，咁周边咧就有好多嘅农田嘅地方，其实今日都系嘅，咁好多农田而家都可能变咗发展咗啦，但系本身就系一个江户嘅一带，就系一个好适合耕作嘅地方，咁所以咧好多嘅农田嘅农夫咧都需要收城市人嘅粪便嚟耕作嘅，咁所以程期咧就系一个互生嘅关系啦，咁就家家户就摆个马桶出嚟，然后有啲农民就收用啲车嚟收啲马桶嘅粪便。咁但个问题咧就嚟啦，就系话嗰个马嗰、那个粪便嘅价钱要几多啊？即系记住系农民咧要俾钱买嗰啲粪便嘅，咁但系城市人咧嫌收得少，就要加价卖嗰啲粪便咧要好高嘅价钱。咁农民话唔得，咁话唔掂啦，咁咧就啲农民就嬲啦，咁就讲我决定咗啦，我唔收你啲粪便。咁咧啲城市啲人就谂咪唔收咪唔收啊。咁结果系咩事咧？有一段大约一个月嘅时间咧，成个江户城嘅粪便冇人收嘅，而成个城市嘅粪便就直接摆咗喺江户城入边。令到成个江户城陷入一个臭到不得了嘅状况。好啦，嗰、那个问题就系结果点咧？结果你即系你谂下啲粪便，如果系咁，今日香港如果铺铺泛滥嘅话，两日就玩完啦，系咪？咁但系唔系，结果边一个人投降先咧？原来系个农民投降先。农民就话我投降啦，我决定咧，我都系收翻粪便，加价俾城市人。点解咧？就因为啲农民如果冇肥料咧。就即刻啲農作物就會失收，咁代表啲咩咧？就係話當時你會見到喺日本嗰個嘅城市同鄉村嘅爭拗，喺個糞便嘅古仔裏面咧，就見到其實農民咧對於糞便嘅依賴係有喺度，所以糞便作為一個經濟價值嘅來源咧，佢係有一個好強嘅利益嘅關係。咁啊，應該同阿嘉齊你想講個有關即係明廚嘅古仔都有啲關係啊。 其實我哋咧講開糞便話題咧，其實我相信咧。大家好直觉就理解，如果我哋系即系相对呢方面嘅历史咧，应该系同肥料好有关系咁啊。咁其实开创呢有关肥料研究嘅就系、是、即系中国好出名嘅经济史学者李伯松教授啦。咁李伯松教授咧，佢即系从好多嘅农书啦，同埋好多官箴书嘅记载咧，就去睇得出咧，原来喺南宋时候开始，特别系江南一带咧，就对于人嘅粪便作为肥料咧，开始有好大嘅需求。咁原因可能就因为即系南宋开始咧，中国嘅经济南移啦，咁而喺南方就有大量水田嘅耕作，可能就即系人粪嘅投入啦。喺化学肥料出现之前啦，人粪嘅投入咧系相当之即系对于农耕，特别系稻米啊呢一类嘅即系农作物咧系相当重要，因为佢对肥力嘅要求好高。咁而咧到咗明朝嘅时候咧，对嗰个土地肥力嘅要求咧就更加去到一个新嘅层次。原因就系咧喺即系特别系上海一带啦嗰啲地方咧，由于佢哋原有嘅泥土咧嗰、那个沙质系比较多嘅，就唔系好适合即系种稻嘅。咁佢哋种咩咧？种棉。咁但系种棉咧，咁虽然系沙质系 OK， 咁但系土地嘅肥力咧系更加需要。咁因此咧就出现咗咧，即系喺种植棉嘅时候咧，就要去购入或者系要去储藏咧好多嘅人粪咧嚟到去使到嗰啲农作物咧。是可以有好嘅收成，咁啊，即系于是乎咧，我哋见到嗰个肥料经济，即系或者系粪便经济咧，就逐渐咁形成。嗱，我自己对于呢个话题嘅兴趣咧，就唔系嚟自对肥料嘅研究。咁我点解会无端端研究呢啲嘢？就因为我自己搞法律史啦，咁就睇到好多嗰啲判读啊，嗰啲判读里边咧，就居然有唔少咧，就因为同粪便有关嘅争议啊，甚至乎系有啲时候系搞出人命。好啦，咁啊， 点解会即係我开头都係觉得有几得意喎咁样。但係呢当我见到有唔同嘅地方都有类似嘅一啲案件出现呢，咁我发现应该系一个比较大嘅，咁以前亦都可能少人去留意被忽略嘅一个现象啦。嗱，咁我即系想同大家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发现到咧，原来喺即系明朝嘅中后期开始咧，就有啲粪便嘅买卖网络或者运输网络。咁啊，粪便嘅买卖网络咧，就见到好多即系专系运粪嘅船，或者嗰啲船咧就可能运完米之后就运翻啲粪便咧去产米嘅地区，或者去啲产棉嘅地区。咁啊，即系呢个咁嘅粪便嘅运输活动咧，系好活跃嘅。点解会知道有关嘅情况咧？就可能即系嗰啲运粪嘅人，佢哋系需要有多啲嘅人力，咁所以可能有啲人口嘅买卖就同佢哋有啲关系啦。咁另外一单案件就非常之有趣，就是有一单咁呢个就唔系同人粪有关嘅，同猪粪有关嘅。咁就喺福建发生，咁就有即系一只船啦，咁佢可能运输完其他啲米粮之后咧，佢回程咧。就是运走啲猪粪，咁但系啲猪粪咧就喺即系呢个叫做沙影嘅地方啦，咁可能运到去福州啦，咁就系喺呢个运输嘅过程里边咧，就海盗出现，海盗抢咩咧？就抢走佢哋啲粪便啊！咁大家可以见到，即系你作为海盗，你会拣咩嚟到去抢咯？咁系拣黄金，不系嗰种啊？咁呢个我哋即系可以发现到系咩咧？液体黄金啊，咁可能都摆得干咗噶啦。长情我就唔敢去深究啦。咁但系即系你谂下，海盗都会去抢嘅嘢，原来系粪便。嗱、啊，喺晚明嘅时候咧，甚至乎有个讲法啦，就话啲人咧惜粪若金，即系好将当啲粪便好似黄金一样咧咁珍惜。咁原因真系一个好大嘅即系经济嘅活动喺当中啊。嗱，头先我哋提到咧，嗰啲粪便嘅收集其实。即系除咗你可能你屋企里边自己去生产、自己去储之外咧，仲有啲咩？小梅，你谂到有啲咩同粪便系即系收集系可以好有效率嘅方法？ 走去公厕收，会唔会啊？ 非常之啊！ 因为 系啊系啊， 明代嘅时候应该开始有公厕啊嘛，系咪啊？即系晚明嘅时候，特别南方好多嘅地方咧，即系有啲文献咧都可以睇到咧，其实佢哋会比较着重嗰、那个。公共厕所啦，即系以前佢哋叫路厕啦，即系喺嗰啲路边嘅，即系官方经营嘅。咁另外仲有啲，譬如话明清之际开始就会有啲系可能喺呢一个官家嘅地方，佢哋会有啲比较讲究嘅洗手间出现啦。咁所以其实我谂呢啲类似公厕嘅地方，应该系一个可以好好收集粪便嘅一个途径啦。仲有可能系有一啲畜牧业嘅一啲地带啦，啱唔啱啊？ 嗱，其实咁嘅。即系我哋对于厕所文化咧，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研究嘅话题咧，就系公厕嘅出现啊嘛。咁啊，如果系你屋企自己有厕所，咁我哋知道啦，喺即系从汉朝啲名器里边，我哋都见到佢都会辟一啲位置，譬如头先肥 B 佢都提到，可能系猪厕养猪嘅地方就系即系上厕所嘅地方。咁啊，但系即系真正喺一个屋企以外嘅地方嚟到去。搜集粪便最有效嘅方法，其实就应该系我哋所讲嘅公厕。咁但系即系，所以我哋研究厕所嘅历史咧，其中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几时开始有公厕，并且个公厕嘅目的啦，同埋佢即系收集到啲粪便，佢究竟系点样嘅？当系污糟嘅嘢、垃圾咁样去处理，抑或系作为一种好重要嘅农业嘅原料嚟到去管理咧？咁呢啲都系即系其中一啲可以关于呢个公厕嘅重要话题啦。咁喺中國嘅公廁咧，我哋即係未必揾到最早嘅，即係究竟係幾時開始有人突然之間諗到一條橋嚟到去設立公廁。咁但係到明朝中期開始咧，就有啲官員咧，佢哋寫啲官箴書咧，就教其他佢哋啲後任嘅或者係外地嘅官員咧，佢哋可以用一啲方法啊，譬如喺山西有位人係咪叫呂坤啊，就即係好出名嘅一位好官啊，咁啊。阿吕坤咧就提过一啲即系地方嘅百姓咧，就不如咧就特别喺农村里边啊，就喺啲街道啊或者系人来人往嘅地方咧，就设立一啲公厕，咁啊以致咧佢哋可以咧有效咁样收嗰啲粪便翻嚟到去即系做肥料。头先我哋都提过，即系肥料居然系一个重要嘅商品，可以喺唔同嘅领域吓地方之间运嚟运去嘅。好啦，咁啊，头先我哋都讲过咧，到16世纪度咧。咁仍然有啲唔少人咧，可能係 周地去解決噶嘛，特別喺中國啲城市嘅地方。咁但係到十七世紀咧，咁呢個情況咧就似乎有一大嘅改變。咁點解咧？我哋譬如見到喺福建嘅地方啦，寧波嘅地方啦，同埋即係上海一帶嘅地方咧，都有啲公廁嘅建立。嗱，啲公廁咧就唔係政府起嘅，好多時候咧就係一啲地方有勢力人士啊，即係嗰啲官同埋新啊。咁佢哋咧就即係就即係走埋一齊啦。咁特別係嗰啲地方嘅士绅啦，佢哋有錢咁樣咧，就可能就喺啲街角地方就建立一啲廁所。但係嗰啲廁所係私人嘅，但係咧就係公共咁樣用途。好啦，咁我睇到啲案例咧，其實就係同呢啲咁嘅公廁有關。咁原因係咩咧？就係啲公廁嘅設立咧，應該就係使到嗰啲地方有力人士咧，佢哋賺取都唔少嘅收入。就因为你諗下啲人去到你个厕所度然后去解决咁剩低嗰啲粪便呢係你可以卖钱。基本上无本生利你整个厕所喺度。 刚才老师讲呢个分析係呢个通例嚟㗎，即係英国人讲话去厕所就係讲啦，我哋掉低一便士咁啦，即係话代表去厕所啦，即係其实代表住去厕所係要畀钱㗎啦。畀钱去公厕呢个文化呢应该係咁样讲呢，呢个係一个非常之一个好有趣嘅一个经济嘅关系。咁我举一啲韩国嘅例子，咁等大家可以有更加可以回应到加齐老师讲嘅讲法，就係喺大韩帝国当日本已经成立咗呢、这个统监府嘅时候嘅即係伊藤博文嚟到韩国之后呢，其实佢哋成立咗一个叫汉城卫生会。咁其实表面上呢就係、是、希望将明治卫生嗰个公共卫生嘅意识搬过去当时候嘅韩国啦。咁但係其实背后更加重要嘅就係因为佢哋发现咗嗰啲粪箱呢喺京城收集，即係汉阳城，即係汉城收集粪便呢个工作呢赚好多钱。赚几多钱呢？有个实际嘅数字嘅。因为当时候呢汉城卫生会呢有一个当佢专利咗呢个粪便业嘅行程，即係话佢要派呢、这个粪便证呢你先可以去收集粪便呢。咁佢收返嚟嗰个税收呢係每个月有成每年有成六七万蚊当时候嘅一个货币嘅。而当时候喺首尔去租一个比较靓仔嘅屋呢，一个月都係五六蚊嘅啫。咁你可想而知个数字好庞大。咁但係成件事可以睇到一件咩故事呢，就係、是、汉城卫生会系一个日本殖民嘅管治机构。呢、这个机构佢作用唔系纯粹地系卫生嘅管理，更加重要系希望通过一个卫生嘅手段去其实系将本来嗰、那个民间或者个被殖民者嗰、那个经济嘅系统去破坏去重建，去将嗰个收入去由私有嘅变成国有。咁其实都见到呢个卫生嘅手段点样去令到韩国喺嗰个经济上其实大韩帝国嘅时候面对好大问题嘅一个原因。其实呢个故事后面仲有啲东西可以再分享嘅，咁我哋可以下一节再去讨论嘅。 乐源，你讲得好好嘅，即系我睇即系嘉齐正话讲嗰段咧，其实系嘉齐自己嘅论文里面嘅一啲嘅段落，即系佢好撮要好撮咁讲一部分。我唔知后边嘅下一节会再补充，但系睇佢论文里面咧，令我最深刻嘅印象咧，系嗰啲有钱有权势嘅人假借公益慈善之名收集私人嘅民脂民膏以自肥。呢、这个就系历史。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上一节咧，听嘉齐讲即系明朝嗰个有关粪便买卖，甚至乎系收集尝试致富嘅例子，令我真系感触系好多嘅。咁我都可以补一个有关即系鸟粪嘅例子。咁鸟粪咧喺150年前后，即系十九世纪中后期咧，曾经有40年前左右啦。即係由發現到鳥糞嘅價值到發現到化肥，中間大約40年歷史咧，喺美洲大陸咧係一個好重要嘅糞即係個營養嘅肥田鳥嘅來源嚟嘅。所以需要講咧就係植物生長咧最重要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睇過以前一個肥鳥廣告咧就係氮磷鈉啊，咁啊即係好緊要啦，三樣嘢就 但系咧，如果食譬如马嘅粪便咧，其实咧氮磷钾，尤其系即系磷啊嗰啲含量系低嘅，因为食植物嘅肥料咧系唔 work 嘅。咁但系所以鸟粪又唔同，鸟粪系食好多海洋嘅生物，而海洋嘅生物咧嗰啲嘅细型嘅微生物咧系有丰富嘅磷质嘅。咁所以咧佢哋嘅肥力咧系比植物咧就有一个爆炸性嘅增长。咁尤其美国农民发现之后咧，就可以咧就使用好多。鸟粪咧作为耕作嘅即系个重要嘅原材料，咁咧秘鲁当时咧有啲嘅即系海外即系太平洋，即系第一支秘鲁嘅西边就是太平洋咧，就有好多个海岛咧就有荒岛嚟嘅冇人嘅，但系好多雀仔，就有好多个鸟粪咧系堆积如山嘅，咁咧所以咧当时就有好多嘅美国秘鲁咧就卖咗啲粪便咧俾美洲啦、美国啦，咁而同一时间咧美国有好多嘅商人咧都尝试搵一啲荒岛咧偷偷地掘咗嗰啲嘅。肥料之后咧就运翻去美国咧做即系一个鸟粪嘅一个贸易嘅。咁但系咧喺掘嘅过程里边咧，譬如我去到嗰个岛嘅时候咧，又俾其他譬如西班牙啦、秘鲁嘅船队咧就发现到啲美国人喺度偷偷地掘嗰啲嘅鸟粪。咁当时嘅美国就唔系美帝啦，就弱好多嘅。咁咧就向美国咧就仲裁话：哦，你唔个岛唔系你嘅，你做乜掘嗰啲嘢？系我个岛嚟嘅。嗱，即系因天主教教廷话即系。向西数里面所有岛都是属于西班牙的嘛，那些街岛街我的啦，怎会是你美国的呢？咁所以呢美国当时又吞啦，就唔去做啦。咁就是因为咁嘅过程呢，美国嘅商人呢喺咁受到好大嘅伤害，就是因为喂我投资几十万落去，结果俾人哋攞咗个岛，我又收唔返，我鸟粪嗰啲工人又搞到好大件事，咁我咪冇晒钱囉。咁所以呢就逼迫呢美国政府呢必须要为呢样嘢做一承担。咁所以就一个好特殊嘅法案咧，因为鸟粪咧而成立咗所谓鸟粪岛嘅法案。咁呢个鸟粪岛嘅法案咧就赋予咗美国自己一个权力。如果嗰个岛系荒岛嘅，如果系美国商人发为美国人啦发现到嗰个岛嘅，嗰个岛系荒岛嘅，岛上面嘅鸟粪咧就属于美国嘅。而喺岛上面个岛有鸟粪嘅过程嘅范围里边咧，嗰个岛都属于美国嘅。咁但系咧，佢只要掘晒一份粪便之后咧，美国就没有拥有嗰个岛嘅权力。咁但系因为咁咧。太平洋嘅两岸，太平洋同埋呢个加勒比海嘅好多岛咧，就咁咧成为咗美国咧有一个所谓管治力量嘅地方，包括咧好多耳熟能详嘅岛，譬如中途岛，譬如话咧加勒比海嘅波多黎各，就系因为呢一个嘅法案咧成为咗佢一部分。咁所以波多黎各呢个古仔嗱，中途岛可能大家二次世界大战听好多啦，波多黎各呢个古仔咧必须要补充，就系咩咧？波多黎各因为呢个鸟粪岛嘅原因咧，后来一直成为咗美国一个。其实是美国的一部分嚟嘅，但美国咧就唔 claim 佢为其中一个州。而波多黎各咧喺漫长嘅二十世纪里边咧，有五次嘅公投咧，尝试咧俾自己成为美国一部分，美国咧都唔睬佢嘅。咁所以咧，建基于嗰个法律理据咧，就是、因为我系属于曾经嘅鸟粪岛嘅。咁所以嗱，呢、这个嘅有趣之处咧，如果香港系一个荒岛，如果香港系个荒岛啊，嗰、那个鸟粪法案咧就可以包括喺香港入边。咁当然唔系啦，香港梗系即系当时啊，当日清政府嘅所谓管治之下，就当然冇事啦。但系你会发觉咧，即系历史咧系有偶然性质。咁啊，有呢个岛咧，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成为咗美国嘅巨大版图一部分。而因为系咁咧，太平洋战争里边咧，美日咧就变得有一打起上嚟。咁啊，呢个咧就系借住鸟粪去讲嘅一个小小嘅历史故事。交翻俾你哋啊，嘉齐 嗱，其实咁讲嘅，即系我哋去听阿卓贤讲就知道咧，原来粪便嘅问题系可以成为。国际纠纷嘅一个重要元素啦，咁但系头先我同大家去提咧，喺譬如明朝我见到嗰啲案例咧，就系点样咧？就系、是、人际纠纷嘅一个即系重要嘅原因嗱。咁刚才咧我就话到好多嗰啲士绅咧，佢哋就即系建立呢啲公厕啦，咁似乎就系要谋取一啲利益啦，因为好似系无本生利咁，有人就去嗰度拉你，佢攞咗嗰啲粪便咧，就攞去卖吓。咁但系咧呢样嘢点解会构成冲突咧？就是、因为唔系个个都。开心有咩唔开心呢？嗱，谂下如果喺城市一啲大街旁边就建立一啲厕所，咁嗰啲厕所咧当然会有人用啦。咁但系有人用之后仲有味噶嘛，系咪有气味喺度噶？嗰啲气味会即系影响到喺个厕所周围生活嘅人。啊，条街咧就唔系属于一个士绅，咁好多居民就喺度居住，佢哋就当然对于一个气味强烈嘅。厕所喺佢哋嘅身边出现咧，非常之不满吓。咁、我哋见到唔少嘅案例咧，包括即系头先我哋系喺宁波又有，喺福建嘅地方都会有，就系嗰啲粪厕所嗰啲公厕嘅设立咧、可能就系即系唔系个都欣赏。咁因此咧，就有啲普通嘅百姓咧就走出嚟吓，咁、可能揭竿而起啦，就啲居民咧就拆咗嗰啲厕所。咁引致到咧有訴訟出現，嗰啲因為嗰啲廁所係屬於有地方有利人士噶嘛， 咁啊，分分钟有啲械斗咁出现。咁其中有个案例就喺福建啊，就系、是、喺一个大族嘅祠堂旁边，就有个厕所喺度，有个即系公用嘅厕所喺度。咁啊，即系引致到嗰啲族人里边咧，就有啲打斗嘅情况出现。咁啊，全部都系同一族人嘅。咁啊，但系点解会即系里边斗起上嚟咧？就系嗰啲强中啊，嗰啲比较势力嘅人建立咗呢个厕所。咁啊，其他嗰啲家族成员就不满，咁即系于是乎咧，就即系出现咗啲咁嘅问题。嗱，咁即系我就系因为呢啲咁嘅案例咧，所以对于喺明朝嗰个公厕嘅即系设立啦，同埋即系相关嘅一啲话题咧，就即系开始有研究兴趣。但系到底咧有一个问题，我始终系即系觉得系需要去够心去思考嘅，就系点解？就系点解明明喺再早啲嘅时候？譬如喺十六世纪嘅时候，好多人都会周街去大小便啊，咁啊，如果唔系就冇得人咁多人喺地下都可以执到啲粪便去卖啦。咁但系点样？点解佢哋无端端要走去厕所？点解要有个公厕？明明周街可以去方便，系咪？即系呢样嘢系反映咗啲咩咧？就系反映咗喺嗰百几年之间咧，中国嘅社会，特别系对于鱼翅嘅文化。特别系对于可能系周街要露体嚟到，你唔露体你大唔到小便噶，咁系会成为一种禁忌啊，或者系一种咧可能系唔好嘅一个事件。嗱，谂下我设立个厕所，但系我冇人去用嘅，咁嗰啲厕所点样收集粪便？ 嘉齐，我要打断啊，我想问一问啊，咁听到你讲到即系鱼翅成为咗一件事啊，即系要谂下点样鱼翅呢件事嘅时候，小毛我又想听下你讲，即系其实鱼翅系一件事。几时开始有一件咁嘅事嘅咧？啊，即系我哋唔系周街屙嘅吓，或者鱼翅嘅时候点样处理嘅咧吓？ 咪阿齐哥头先讲咗样嘢咧，好重要嘅就系，真系我哋人类嘅文明其实同鱼翅嘅文化喺个发展上咧，其实有个平衡喺度。即系你随住人越嚟越觉得我唔能够咁轻易地当街赤身露体去做呢件咁嘅行为嘅时候咧，嗰、那个鱼翅嘅文化就开始慢慢出现，咁会象征住文明咯，咁因为一啲个人嘅原因啦，小弟系一个肠胃非常之唔好嘅人啦，所以我对于一个厕具啦，或者鱼翅后特别系大便后嘅嗰个清理嘅问题咧，一直都系相当之注重，咁所以喺呢个历史相关嘅嗰个认知上面咧，都有啲咁嘅留意。咁有啲小故事可以分享，好有趣。譬如举个例，我哋而家知道，譬如欧洲中世纪后期嘅时候咧，法国嗰啲嘅皇室成员咧，你估佢去完 Bubu 之后咧？佢系点样去清理嘅？即系我哋而家知道用厕纸系一件好理所当然嘅事，但系原来幸福从来都唔系理所当然，唔系必然嘅。即系欧洲，佢哋系有条大麻绳，好粗嘅麻绳啊，喺个宫殿顶掉落嚟。咁佢哋去完之后就用嗰条麻绳嚟擦，即系个国王用完就到皇后用，皇后用完就用啲下人用。咁你见咧，即系谂起都觉得好痛。中国人我哋知道啦，有一样嘢叫厕囚啦，系嘛？大家都知道厕囚嘅就系古代好常用嘅，就喺呢啲一个厕所入边会有一个用木片削完咗爱嚟清理嘅竹片啊，竹片。即系你谂下，哇，嗰种痛苦，即系仲有啲故事，譬如话西伯利亚东部啲海盗咧，头先阿齐哥讲个海盗会抢粪便啦，咁佢哋点样清理呢？原来系用狼毛啊！用佢啲狼嘅好厚嘅皮毛，咁你想象中其实好得人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其实欧洲嘅文明咧，对于我哋有一啲喺鱼翅文化上系有一个好大嘅促进，譬如话抽水马桶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呢、个又系另一个幸福，唔系必然嘅，抽水马桶系19世纪中先至开始喺英国正式人肉，仲要经过几十年，去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先成为常用嘅一件东西。咁另外草纸，即係后来慢慢引申成厕纸啦，即係到今日都仍然存在一个 S 字头嘅品牌呢，好出名。咁美国人喺呢一个1950年代先正式去提倡。提倡之前大家仲系用緊报纸啊、草纸啊咁等等。所以其实鱼翅嘅文化嘅同成个社会嘅演进系有好密切嘅关系。 小毛头先讲嗰个抽水马桶呢，特别讲下就系喺1851年呢，水晶宫工业博览会呢，佢系作为一个展品。 系啊，冇错。 作为一个展品去卖俾人哋睇，嗱，我哋咧就发明咗呢样嘢。当然咧，这个发明其实最早可能讲紧系18世纪末已经开始有一个 S 型嘅一个冲刺，用水隔住咗嗰啲粪便，等啲粪便可以排出去污水渠。 嗰发明喺18世纪，但其实真系大规模使用去到1851年，工业革命越嚟越发达，特别系1858年，因为伦敦泰晤士河大臭河嗰件事件影响之后，咁我哋真系要去处理嗰个成个污水加化粪加抽水马桶嗰个系统咧，就英国去建成。咁我哋当英国嗰个殖民嘅扩张去到香港，我哋就好似好理所当然地，好似喺19世纪末已经感觉到个公厕就喺我哋身边。因为我哋1867年已经香港有公，1860年代已经香港有公厕啦，1890年代有香港有女性嘅公厕啦。其实你睇到我哋已经接受緊嗰个所谓文明嘅定义。咁但係我特别去睇呢样嘢，就係话呢，我发现呢粪便或者厕所呢个概念呢同殖民历史有关系嘅。咁头先讲到日本喺管治韩国嘅时候嘅殖民历史里面有一个得意嘅东西，就係韩国人嘅清洁即係韩国人住嘅地方呢係会清理粪便嘅时间呢係比日本人少嘅。咁呢个係一个用日本人点样去分辨日本同埋朝鲜人喺当时候日本占领韩国嘅时候嘅一个例子啦。另一个例子就係、其实喺印尼被荷兰人统治嘅时候呢，咁嗰啲农民呢唔可以去偷偷地飲咖啡㗎。咁佢哋飲咖啡只可以飲呢嗰啲猫屙出嚟嘅嗰啲咖啡。咁嗰啲就成为咗我哋今日熟悉嘅猫屎咖啡。咁其实你都见到呢个猫屎咖啡其实是一个殖民地历史里面引发出嚟嘅一个产物啦。 所以呢就证明咗嘅 ,poo-poo 呢曾经呢可能系好直接嘅东西，进入到就现代社会大家都厌恶嘅嘢呢，其实有过有时呢其实唔系关 poo-poo 自己事。Thank you.